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动漫节咧就开锣啦，咁我谂呢一个真系都可以话系唔少啊动漫迷嘅一个福音嚟嘅。 系啊，你会几时即系抽时间过去啊？嗱， 就呢个 weekend 咯，咁我都会入去睇下嘅。 系啦，今日开锣就一连五日啦，咁都真系可以去寻下宝。不过如果你话系要去选购一啲限量版咧，就应该就问好多噶啦。 哇，以往即系一讲到话呢啲咁嘅牌限量版嗰啲咧，啲商品嘢通常都系咁啊，传媒都会系报道啊，即系去睇下訪問下啲排頭位嘅朋友啊，你排咗幾耐啊？而家你點樣樣啊？諸如此類嗰啲。咁但係今年咧就好似係咪應該好啲咧？ 佢開多咗條 line 咧，就係一個實名登記啦。咁其實就係預先，如果你係登記咗之後咧，即係攞咗籌之後咧，咁到咗譬如今日啦，你排隊嘅時候咧，就可以順應翻呢個籌咧，就起碼。即系讲真啦，其实排队阿乌嘉伦，你中唔中意排队嘅先？即系讲到排队要抢购一啲嘢， 不嬲都怕系咯。但系香港人系好咩噶嘛，好唔介意排。即系你就有时候你睇佢哋排队食饭啊， 系 有啲人肯花两个钟头排队食一餐饭，系食15分钟嘅。即系举例系咩？食寿司嗰啲就 系 噶啦。 系啊， 咁你系好服嘅，因为你坐低食完之后咧，仲要好快俾人嚟赶噶嘛。 系啊，即系通常排呢啲，我就会见到喺条喺个铺头门口见到条队，我就得啦，食第二间啦，咁就即系比较易化为啲嘅。 咁但系有啲人就好愿意，因为即系睇你想要啲乜嘢啦。咁因为尤其是我哋讲紧即系动漫节嗰啲咧，即系抢购一啲限量品啊。嗰啲限量品系你之后啊，就算你肯花得起钱，都未必买得到嘅嘛。 都可以买到嘅，又系天价咯。去到网上世界 咁但系有啲系真系天价都唔放噶。有啲人系咁，我都见过有噶，即系哇，千金难买心头好啊！我即系情愿摆屋企自己供奉，都唔愿意放翻出嚟噶嘛。咁所以如果系呢一啲朋友嘅话，咁佢觉得喂，我早即系几日啊， 系 去预先喺嗰个会场出面排咁样样咧，佢哋都觉得值得咁样样噶嘛。 真系好辛苦，因为你真系日晒雨淋啦。咁同埋咧，即系而家佢话有咗呢一个嘅，即系首度啊，系采取呢个实名制登记，然后入场咧，靠呢个面部辨识嚟入场咧。 系， 其实系。嗰啲嘅选手，我想讲点解叫选手呢？因为一开十点钟开张冲噶嘛，佢哋精神会饱满好多啊！点解咁讲？因为其实你谂下几日几夜咧扎营之后咧，其实你到时十点钟一开波咧。真係未必咁有精神，或者未有咁嘅 energy 去跑步㗎嘛。佢嗰堆嘅即係嗰班啦，佢哋係攞到個籌嘅人呢，佢哋其實到咗去即係選購自己心儀嘅物品呢，都係快手好多啦。 其實我就覺得即係會叫做分擔緊一啲先啦。即係首先你個人龍唔會咁誇張啦。咁其次就係、是、我都有時候會擔心係造成一啲嘅混亂嘅。咁不過其實講真，今次呢喺呢一個嘅動漫節入面啦，即係我諗對於好多人嚟講最期待嘅，除咗係你話抢购一啲所谓嘅限量品之外，同时之间我谂亦都系好多即系唔同嘅商品啊，预告俾大家。咦，嚟紧咧，我哋公司将会有呢一啲嘅 product 推出咯。咁对于好多即系玩具迷又好啊，动漫迷又好啊，电玩迷又好啊，都可以话系大饱眼福嘅一个展览嚟嘅。 电玩迷都系因为话今次咧，其实佢系即系有两个嘅手游啊嘅游戏咧，系推出一个即系有一个举行咗个比赛噶嘛。咁亦都其实系即系推动翻啦，因为其实电竞行业都。 都之前讲过啦，其实喺韩国啊，甚至乎台湾嗰啲咧，其实佢哋都系一早已经系好普及噶啦，甚至乎系已经系即系大家可以 train 下，可唔可以成为电竞选手嘅？而香港真系好似系近啲几年先至慢慢去发展得顺利啫嘛，系嘛？嗱，你又比较熟啦，平时即系星期一就同阿生啊讲下电竞嘢嘅，即系电竞呢方面系咪即系近几年系普及少少噶啦？ 普及就一定系普及噶啦，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就你话发展得系唔系好 顺 熟咧？我觉得即系大家都仲系探索紧啦。其实你即系枕住喺节目入边听唔少嘉宾上嚟都有分享嘅，即系话而家香港搞电竞咧，其实都仲系好起步嘅阶段。 系 咁，亦都真系好需要即系有多啲嘅支援啊，或者系配套啊，可以即系提供啊，等佢哋可以发展得稍微好啲啦。不过即系嗱，我觉得就算你讲紧唔系话电竞商品啊，或者头先阿聪提过嘅手游，即系对于啲系打机朋友嚟讲啊，有啲好即系热嘅游戏啊，例如话 Overcooked 啊、Resident Evil 啊，咁啊即系新嘅一集啦，咁都首先都可以喺呢一个嘅动漫节入边咧，咁大家都可以睇到，甚至乎有机会玩到。不过呢一个咧就留到我下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咁就同阿生讲啊，即系呢啲毕竟系打机嘢咁。咁啊，但系反而咧，我觉得玩具可以讲下，即系因为今次你睇到例如香港自己本身一啲嘅品牌啊，咁都有即系喺嗰度摆展览啊嘛。咁啊，对于好多人嚟讲啊，即系呢个都系世界瞩目噶， 系 即系有时候咧，外国嘅玩家都好想睇，究竟喺香港嘅会展啊，即系佢哋嘅展品啊，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大家未见过，可以先睹为快嘅一啲嘅商品咧？尤其是大家都知啊，近年即系英雄崛起啊嘛，即系好多玩具公司都纷纷出唔同嘅英雄嘅 product 啊。 你甚至乎系今次喺湾仔，你都会见到佢即系 Marvel 佢哋个摊位咧，系摆咗1:1嘅英雄，即系又系俾大家插油嘅好地方。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即系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嘅话，咁先睹为快都系 OK 嘅。咁当然啦，我自己睇嘅就系有好多即系新嘅啱啱嚟话呢个 Avengers 第三集啊， 系啊， 咁出嘅一啲嘅 figure 啦，哇！你真系惊叹，而家做嗰啲无论系12寸又好啊，又或者系6寸嘅公仔又好啊，即系嗰个仔细度啊，即系同以往相比嘅话，系即系大幅度跃进咗技术嘅成熟。 因为其实6寸公仔咧，嗰个技术系真系越嚟越进步。点解咁讲？因为其实我哋即系我自己啊，点解好少玩12寸而玩6寸咧？因为个价钱平一折啊嘛。但其实你见到而家6寸公仔个仔细度，因为其实今个星期如果讲喺玩具方面有咩大新闻或者有啲新作推出咧，就是、之前我哋成日讲啊 B 厂啦，佢嘅6寸公仔、6寸嘅 Marvel 公仔咧，就即系枕住每个月咧，而家都出一两只嘅。当然就食翻个细，就系因为呢个 Avengers 嘅第三部就推出啦。咁其实啱啱就亦都派货，我哋叫做就系、是、派货咗就系 Black Widow。咁其实之前咧，即系呢个 B 厂出嘅美国队长咧，系俾人耻笑嘅，即系我都系耻笑之啊，因为佢好唔似真人啊，即系其实都系要我哋成日都讲噶嘛，买玩具翻嚟咧，而家系有一班嘅爱好者，佢哋直情自己系攞起工具，就自己去做帮佢做一啲化妆啊、美容嘅。咁美国队长嗰只咧系好需要做嘅，因为个样个面相都比较卡通啲嘅，即系唔似真人啦。咁但系咧呢个黑寡妇 Black Widow 出咗咧，其实网上咧即系啲人都即系大赞啫，我都睇过咧。真係個逼真度呢，如果你即係攞部相機去影呢，即係掩耳盜鈴，其實你真係覺得佢係似一個12寸公仔可以。 係咁講下啦，今次喺呢個動漫節入面呢，其實都有唔少位就頭先阿聰有提過㗎啦，可以打卡啦。咁因為即係有好多一比一嘅造型 figure 啦。咁除咗係即係大家以往睇開一啲呀見慣嘅英雄人物之外呀，咁今次我哋香港自己本地呢一間好出名嘅12寸公仔嘅玩具商啦。咁都整咗即系新造型嘅 Spider-Man 啊吓，咁即系呢一个嘅新造型咧，就系配合翻 PlayStation 一个新游戏嘅设计噶啦。咁而除此以外啦，即系呢一个 Marvel 产品以外吓，咁喺场内咧都有唔少一啲即系我哋香港自己 local 嘅一啲嘅设计，都几值得支持嘅。咁当中例如话有一个嘅本地设计师啊，咁佢叫 Jack Man， 咁咧佢咧就即系嚟嗰个二次创作啊。咁你知喺呢一个美朝峰会咧，咁都可以话有两大风云人物啦。这个Donald Trump 啊，同埋呢个金正恩咧，咁就住两位人物咧，就进行一个二次创作。 系， 咁咧就将Trump 咧就改成呢个 Captain Trump， 咁同埋呢一个咧金正恩咧就变咗 Super Kim 吓。 系， 咁咧即系你会见到咧佢哋唔单止系睇得啊，甚至乎咧都可以玩添噶。咁例如话即系佢哋可以加啲嘅小配件啊，咁Super Kim 咧就可以加啲嘅导弹道具啊，咁咧就可以令到佢可以 即係射導彈出嚟咧，就好似平壤試射導彈一樣咁樣嘅。咁而啊 Captain Trump 咧，亦都可以換一啲嘅手型啊，咁咧突顯佢自己本身嗰個火爆啊，中意鬧人嘅性格啊咁。咁啊當中啊，除此以外，亦都有唔少嘅攤位啊，都走一啲即係叫做懷舊路線啊。即係我知啊，有啲嘅朋友仔咧。好鍾意搜集一啲即係香港情怀嘅一啲嘅玩具啊，即係例如係咩呢，舊巴士啊，雪糕車啊，咁啊，即係人人搬屋啊，一啲唔同嘅設計。咁當然如果你對於香港情怀嘅一啲嘅精品玩具有興趣嘅話呢，我相信你都會幾滿足㗎。 樂活玩家轉頭返嚟繼續。 其实每年咧去到动漫节都会留意到马荣成咧都会参展嘅，即系一个本地漫画家啦，都非常之出名啦，冇即系都大部分嘅听众都有机会系睇过风云嘅，因为其实咧即系其实动漫电玩节啦，即系已经系充斥咗好多嘅一啲游戏厂商啦。头先你都话即系嚟紧星期一会开同阿新讲下啲游戏机嘅嘢啦，咁但系即系马荣成咧，佢冇必咧都系真系每年啊都会出席嘅，亦都系举办咗咧，即系喺个廿年以嚟咧，佢就喺动漫节咧就即系参加。咗廿次咁多，而今次咧喺个展览有咩睇咧，就可以睇翻佢其实佢嘅漫画《风云》嘅手稿啊，同埋故事入面咧，即系阿烈风啊嘅一个巨型人像，即系都可以俾我哋即系入去在场睇嘅时候咧，就睇下睇清楚啲。 我成日都觉得好可惜嘅，因为马荣成佢自己本身笔下都有唔少嘅人物啊角色，其实做咗出嚟咧都有唔少嘅粉丝支持。咁所以之前咧佢就即系同一间玩具厂啊出咗只十二寸嘅暴惊云嘅价啦，当时其实都几多人系即系买翻嚟收藏啊，因为即系好难得你即系有一只好代表到本港嘅漫画人物嘅 figure 出现噶嘛，系咪？咁啊，但系好可惜嘅就系咩咧？我成日都觉得啊，即系你收藏咗只暴惊云，你就好期待你只烈风几时出嚟啊？咁 后屘有冇出埋噶？ 咁冇啦，因为我哋其实一路都传就有传嘅，即系一路都喺度话烈风好快就会即系出现同大家见面噶啦。咁但系可能大家都想象到啊，因为如果大家有睇风云都知啊，烈风嗰一头嘅长发咧，实在系好难搞啊！ 即系做到佢系嗰啲胶嘅头发咯，即系我意思系冇得变形嘅头发。 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咧？因为烈风佢虽然嗰一头长发咧系长到好似女子般咧，即系及腰嗰种嘅长度， 系啊， 但系同时之间亦都好飘逸嘅， 系。 即系你见咧好多漫画啊，马荣成你睇翻佢啲嘅手稿又好，或者睇翻嗰啲漫画稿都好咧，基本上佢嗰啲头发咧系吹到咧好似悟空嘅超级撒亚人咁，但系你谂下佢啲头发长唔通成两倍三倍咁样样噶， 系 咁所以即系如果作为一个玩具商品嘅话咧，要设计起上嚟又要即系个观赏性啊，同埋个耐玩性啊，即系各方面考虑系有一定嘅难度啊。咁所以咧就可能因为咁样迟迟未面世咯。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好多漫画迷都会期待嘅，即系你知其实近年都有唔少香港本土嘅漫画，即系都将佢哋嘅角色啊都玩具商品化啦，即系之前龙虎门都有。 啊， 黄小虎佢哋啊，咁其实都引嚟一班人系追捧噶。咁啊，当然阿马荣成即系佢今次嚟，虽然喺动漫节入边咧，都系展示自己嗰个漫画手稿。十二寸公仔、六寸公仔未玩到，不过唔紧要，都有只一比一嘅，俾你同佢影下相啊。咁都满足一下一众支持风云啊，或者支持本地漫画嘅朋友啊，有个机会可以打卡影相咯。 其实一个打卡嘅好地方之余，我谂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地方啦。就其实因为今次嘅呢个湾仔嘅漫画节啦，佢都请嚟高桥洋子。 哦， 高桥洋子咧就系《新世纪福音战士》嘅呢一个动画嘅歌曲《残酷的天使》嘅嗰个歌手啦。因为其实咧，我哋都收到啲新闻噶啦，就系呢一部《新世纪福音战士》咧，佢嘅第四部嘅剧场版电影咧，其实即系讲咗好耐都未见人啊，即系未见到俾观众啊。咁就系咧，都会喺嚟紧咧不久嘅将来啦。等多三年啦，就会有机会睇到。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喺一阵新闻翻嚟之后咧，就讲下呢一部嘅动画电影嘅。 咁而家听首歌先啦，转头翻嚟继续。 風が今 休息前我哋又讲起呢一部啊《新世纪福音战士》啊，其实我真系觉得咧，《新世纪福音战士》都可以话系一个嘅传奇之作，即系入面无论系讲紧嗰啲嘅机械人嘅设定啊，入面探讨嗰啲嘅角色啊，甚至乎你知，因为以前大家睇嘅时候咧，即系一方面就好赞叹啊，哇，点解可以谂到一啲咁样嘅设定出嚟啊？但同时之间亦都有好多人咧，就系觉得话有好多嘅留白位喎， 我就係其中之一。 即係要自己去諗返究竟喺入面想表達嘅係咩呢？ 咪因為細個睇嘅時候呢，覺得呢一部動畫故之前真係真心好好睇，但另一方面就係、是、嘩咁大個仔，即係嗰陣都係我諗即係十五六歲啦，未睇過一部咁複雜嘅動畫。因為複雜之處係咩呢？其實新世紀福音戰士係即係佢嗰個故事內容係引用咗好多關於一啲宗教啊、哲學啊、啲符號嘅運用啦，變咗其實你睇嘅過程呢，你係唔知道佢想带你去带你个思维去边个地方。 但我觉得一开始嘅时候真係唔係想複雜㗎喎。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即係好似你睇进击的巨人咁样咋嘛。佢入面即係喺好多嘅故事宝源嗰度佢未交代得好清楚。有好多不明白嘅地方，即係例如话巨人点、啊、样会出现嘅呢、嗯啊、究竟佢哋点样係维生，佢哋嘅目的系乜嘢嘢。咁喺个故事一开始嘅时候交代得唔系好清楚，即係要使徒咁样，点解无端端会出现嘅呢？ 其实我谂我讲个复杂位点解咧，就系因为譬如睇到使徒就哇个名好深啦，而后嚟佢有好多嘅即系 嗱呢啲系后面啦，系啦，就系后面咯，即系 人类保源计划咩嚟噶？ 因为嗱，你就一路都期待，一开始嘅时候佢就讲啦，哦，即系嗰啲嘅咩初号机啊、零号机啊出现嘅时候咧，就系、是、为咗实行一个所谓咩人类保源计划。咁你一开始嘅时候，佢梗系唔会话俾你知咩人类保源计划究竟系咩咧？尤其是你成日见到阿定司令咁样永世就净系坐咗喺个司令台。 好型咁样就托住， 系啦，个自己个系啦，个自己个下巴咁样样就喺度盘算紧一啲乜嘢嘢咁。咁你每一集都好似好期待啊！你之后会唔会有交代？会唔会有交代咧？咁嗱，真系我觉得头先阿聪讲嗰啲好难明咧。嗰阵时候就系睇动画版，系去到最后尾嘅，尤其是睇到一半之后咧，开始去到一个位系有少少咧系喂。究竟佢想探讨嘅系乜嘢嘢呢？例如话男主角去到一个境界入边，又好似忽然之间又同阿凌波丽有啲嘅对话互动啊，忽然之间又出现咗好似唔知世界末日嘅场面啊咁。咁啊，嗰啲位就你会睇到好莫名其妙。究竟诶，我睇咗咁多集，佢最尾想表达嘅系乜嘢？系啦，真系去到嗰位先至会唔明白咯。 因为其实佢呢一个故事咧，都系围绕住，其实系讲翻话喺千禧年嗰阵，咁就因为有第二次冲击嘅爆发啦，咁就即系讲到咧，总之系因为世界巨变，就成个世界人口减半嘅，然后过咗十五年之后咧，即系就有所谓嘅即系不明嘅巨型生命体咧，就系使徒咧，就喺日本登陆，咁、然后就袭击咧，即系第三新东京市啊。而呢个时间咧，就开始有一啲机械人嚟同佢对抗啦。因为其实呢一部嘅动画本身都系讲使徒同埋人类嘅战争噶嘛，某程度上我嘅理解啦。咁系睇到你讲到好后期咧，咪有一个使徒叫做主分嘅咧、即系一个嘅靓靓仔仔灰色头发嘅学生哥咁样啦。我其实嗰当年啦。我睇亞視播嘅，因為我係睇到咧個心戚戚然嘅。你有冇睇嗰集先？關於主分嗰集， 因為嗰集咧其實係類似交代到咧阿主分即係一個衰人啦、壞人啦，佢係叫定真寺嗰啲你殺咗我咁樣嘅。咁然之後嗰個畫面咧，即係當然啦，因為都係動畫啦，同埋嗰個時段播放都要顧及即係觀眾嘅感受啦。佢殺佢嗰一幕嗰個處理方法咧，真係一播完咧，我係。嘅一世啊，佢就系即系初号机就捏住主分嘅，跟住然之后类似就要杀佢啊嘛，咁然后就影住一个倒影，就系、是、当射住埲墙，就系、是、一个倒影，有个初号机同埋有个主分仔喺佢手嗰度啦，然后就压紧佢拳头，然后主分个头就落地咯， 系 嗰一幕系真系睇到戚戚然，同埋唔知点解系咁样。 系而我觉得即系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咩咧？你睇动画版，跟住谂住啊睇唔明白的地方唔紧要，佢有出漫画噶嘛。咁你就睇漫画啦 吓，喂，漫画版仲好意思讲啊，精本易行啫。 系啦，咁点知你系发现，喂，漫画同动画系完全两码子嘅事。 其实漫画仲要系慢过 动画推出好多 的。冇错啦，咁于是乎咧有得意啦，跟住喺啊即系十年前咁上下啦，其实九年到啦吓，咁、就即系出咗一部嘅作品啊，咁就系呢一个嘅新世纪福音战士嘅再建构作品，咁就系咧叫做 rebuild 啦，咁当时咧就系呢一个叫新剧场版聚， 系， 咁嗱呢一个聚咧其实好得意嘅，因为佢就其实将电视版入边咧嘅第一至到第六集咧就系浓缩咗嘅，咁所以你睇返罪呢其实某程度就好似咦佢系唔系又想作出一啲嘅补完呢，即系当你大家睇唔明嘅时候呢佢又借住呢个电影嘅新剧场版跟住呢就再一次解说过呢或者可能有啲嘅修改嘅令到大家即系可能睇嘅时候会浅白啲呀易入口一啲啦。 但你发觉其实所谓嘅修改唔系修改少少咯第一部罪呢我记得 系其实分别唔大嘅。 分别不大嘅。 咁当时大家都知佢好似话嚟緊都会出唔知三至四部咁样嘅。咁即系会諗又话啊咁第一部都好似嘅分别唔系好大呀咁之后落嚟系唔系都纯粹系改编呢一个嘅即系电视嘅动画剧集啊咁样样？咁但系点知咧就去到第二部咧就系破，咁破咧基本上即系如果要讲话即系从TV 版去改编嘅话咧，大概涵盖就系第八话到第十九话咁上下啦。 系 咁啊，范围都可以话非常之广嘅。咁嗱，但系咧即系为咗令到佢咧即系更加似一部电影啦，咁就首先就即系删减咗唔少嘅 TV 版嘅内容啦。另外咧亦都有一部分咧就系新作。创作嘅内容嚟嘅，咁当中就加入咗一个嘅新角色啦，咁就呢、是、一个真希波啊，咁呢个真希波咧，即系大家当时一睇嘅时候都觉得，咦，好有新鲜感、啊， 系一个粉红色嘅角色、 啊，冇错，即系佢又系一个新嘅驾驶员，以往大家未见过嘅，咁、而另外即系入边驾驶二号机嘅阿明日香咧，咁亦都改咗个名啦，就系、是、由呢个物流明日香咧就改咗呢个色波明日香，咁其实当时呢一个改名咧都引嚟唔少人嘅揣测噶，即系 无啦啦点解改名 啦，同埋啲女角全部点解都有个波字嘅咧，即系有少少似系你睇 One Piece 咧，究竟好似即系佢哋有个 D 字嘅家族噶嘛，系咪？即系有啲嘅即系意义喺入边啊，有啲嘅意象啊，咁样样。咁啊， 凌波丽唔使改名啦， 凌波丽啊，因为佢有波字啦，真系啦。咁咁啊，当时咧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剧场版入边啦，即系喺无论剧情啊、人物入边有新鲜感之外，亦都加入咗一啲较为更成熟嘅 CG 技术啊，咁令到你睇嘅过程入边系更加投入享受嘅。咁当然即系嗰阵时候，因为佢已经系加入咗啲新嘅剧情啊嘛，咁你就会觉得，咦？咁之后嚟紧第三部，亦即系大家睇嘅 Q 啦， 会唔会又系即系有一个即系完全不同嘅发展呢？咁的而且确啊，去到 Q 嘅时候咧，即系大家甚至乎系完全系一个意想之外嘅一个故事啦。 其实第三部咧，佢嗰个嘅电影名咧，英文名咧也特别嘅，佢系叫 You Can Not Redo 嘅，而个 Not 咧系括弧住嘅，即系好似好意味深长，但第三部咧已經係基本上算唔算係叫全新嘅作品，已經不是電視嘢嚟㗎啦。 係啦，因為其實佢咧原本 Q 係 stand for 咩咧，就係即係佢原本嘅標題咧就係最破急。係咁咧 Q 咧就由急演變而嚟嘅， 心急個急啦。 咁嗱，而當時咧點解大家即係覺得喂，即係完全冇諗過咧？係因為當時咧喺呢一個嘅破完咗之後，咁你知通常完咗都會有一啲嘅所謂預告片段㗎嘛。 係啊， 咁。但你喺 Q 咧，嗰啲喺破入边睇个预告片段咧，几乎都冇喺 Q 入边出现噶， 系 完全系变晒啊！ 其实我有啲谂紧呢个电影名嘅改法 Q 咧，即系急啊，系咪即系睇中咗我哋嘅一啲即系观众嘅心声，或者一啲漫画迷、动漫迷嘅心声？因为其实讲真啊，由第一部嘅聚去到第二部嘅破咧，就等咗两年，就发酵两年就成功啦，然后破去到 Q 咧。是用了四年时间的。而跟住就又有新消息啦，因为嚟緊就会有第四部啦。咁但係其实第四部呢已经系一等呢，即係等八年㗎啦，已经即係要去到2020年会喺东京奥运嗰年呢就会有得睇嘅。 係咁即係点解会系即係Q 佢会有咁嘅改动呢？其实即係我自己了解返，因为嗰陣时候亦都即係关乎到呢个311地震啊各方面啊。咁令到呢即係在制作嗰个过程入边，不如都删改一下一啲嘅剧本啊！咁有咁嘅原因之下咧，咁就将个故事咧就即系移师啦，就喺第二部完咗之后咧，个故事喺14年之后再发生落去嘅。咁故事咧我哋就唔详细讲啦，或者即系睇下有机会啦。咁可能即系咦讲到呢一个第四集咧，有多啲故事披露嘅时候咧，我哋再重温翻头三集剧场版究竟系讲啲乜嘢嘢。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新世纪福音战士咧，即系的确系一部传奇之作。 作，点解呢、因为以往其实佢即係无论喺电视动画又好啊，喺漫画入面啊，都引嚟唔少话题嘅。入面有讲到一啲好 deep 嘅嘢啊，即係佢唔係单纯一部俾即係大家睇过都知㗎啦，唔係俾小朋友睇嘅一部单纯动画。 对， 虽然佢有一啲格斗嘅元素啊，但係入面佢哋讲到即係例如话我哋头先提过啊，人类保源计划啊，生命啊，即係人嘅存在啊，有讲好多呢啲嘢，咁当中加入咗好多一啲嘅宗教思想啊。咁嚟到即係新嘅劇場版入面呢，我觉得佢又搵到一个新嘅演绎嘅。咁所以呢我自己啦，即係当然啦，大家都仲係要等嘅。佢而家好似话2020年啦嘛。 啊、 即係东京奥运啊，首先同大家见面啦嘛。咁我就真係好期待啊，究竟去到第四集嘅时候，究竟会唔会有一个即係新嘅角度带俾大家，同时之间等咗咁多年啦，係唔係会有个解脱呢？係咪一个结局呢？ 係咪最终话呢？ 係啦，係咪即係大家终于都可以完咗个心愿，我终于得到一个答案呢？一切一切真係要去到东京奥运嘅时候呢，希望能够如期啊呢一部作品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得到嗰个答案啦。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我哋之前就介绍过《工作细胞》呢一部嘅动画，胡嘉伦有冇印象先？ 有，即系一个健康教育嘅漫画版，即系佢好得意嘅，因为真系其实你睇系好有趣嘅，佢将入面嗰啲嘅即系身体状况啊，就全部拟人化咗啊，即系血小板又变咗一个女仔啊，跟住可能当中有一啲可能咩红血球、白血球啊，又变晒人物啊咁，咁佢哋之间嘅互动咧，亦都有一啲好有趣嘅故事走出嚟啊， 即系可以当系一个更加引人入胜嘅教育电视啊！咁但係其实佢呢个有趣之处就係呢，因为喺即係而家都系夏天啦，尤其是日本呢，因为都比较熱嘅时候呢，咁就喺网上呢，佢哋官方网站呢就直情开放咗工作细胞嘅某一个篇章嘅漫画俾免费俾日本人睇嘅。咁其实因为讲返呢个工作细胞，佢每一个章节嗰个 title 呢，那个标题呢都系围绕住一个病嘅啫，即係譬如又讲下食物中毒，咁就做一集㗎啦，即係食物中毒嗰集就无啦有啲丧尸喺个人体入面出现咁样嘅。咁然后呢佢就有一个中暑篇啦，就係、是、为咗因为都可以提下一啲嘅日本民众啊，就係、是、小心啲啦，天口庆啦，咁如果中暑呢点算呢，同埋其实中暑个成因系点呢，应该点样去避忌呢，佢就开设咗呢就俾大家可以免费收睇嘅。 喂，其实我觉得好聪明嘅呢一件事。 又可以 sell 到自己。 係你諗下，即係如果假设喺香港咁先算啦，你知耐不耐政府都即係有啲嘅卫生意识想宣传开去呀。咁真係喎，如果有个咁样主题嘅漫画作品，咁、你会有好多嘅即係所谓 crossover 呢，咁係能够将嗰个信息带到出嚟之余，同时之间亦都能够推广到嗰一样漫画。即係諗下，我哋成日都讲呀，例如话咩洗手嗰啲呢，即係咩幕后 洗手 几 多秒啊嗰啲。 即係如果你将呢一件事拟人化咗喺一个漫画嘅媒介咁样呢去讲出嚟嘅话，我相信会都系几有趣嘅。咁当然即係佢嗰个可塑性仲要系非常之高。你话即系天时暑热嘅时候，点样样去防中暑啊？跟住可能例如话，当你可能口渴嘅时候，应该食啲咩健康食品去解渴啊？或者令到自己嘅身体嘅水分系维持啊？咁我觉得即系如果真系要发挥嘅话咧，有好多空间系可以俾一个咁样嘅作品系发挥入去咯，系。 系同埋工作细胞佢系已经啊喺日本受欢迎个程度去到边度咧？嗱，之前就系漫画，然之后漫画就改编成一个动画，就喺电视度可以睇到啦。咁、而佢紧接就系咧已经公布埋，甚至乎有埋海报添啦。个正式系即系搭台板啊，系嗰啲血小板啊、红血球、白血球咧， 系 会行上个舞台嗰度。因为喺日本咧，其实嚟紧会有舞台剧， 就 系工作细胞舞台剧。咁就系演员方面啦，就有青木就音同埋和田雅成啦。其实青木就音咧都系喺舞台剧界嗰度咧都比较系出名嘅。佢10年嘅时候，其实佢系首先就系拍电影啊，就系、是、都睇过嘅一部《告白》。从龙子嗰部，咁佢嗰度就真系小试牛刀啦。咁但其实都唔系记得佢演咩角色噶啦，已经。反而佢喺舞台剧方面咧，就比较都受欢迎啲嘅，因为佢做过嘅舞台剧咧，都系同动画有关嘅，即系同一啲卡通有关。譬如之前咧，佢又做过《美少女战士》，因为《美少女战士》咧，其实佢日本方面舞台剧咧系 做得都幾嗰啲叫咩啊？幾識用嗰個銷售方法啦。其實佢係咧而家係做到第三部，我冇記錯，舞台劇啊第三部啊。咁即係三部都唔同故事嘅。咁然之後就當然可以引下啲民眾入去睇下。咁而呢一個演員咧，佢就係飾演火夜麗嘅。 係咁啊，所以即係都即係喺日本啊，尤其是喺舞台劇界嘅話，都應該好多人就認識㗎啦。 係 咁即係我覺得真係嘅，你講緊呢一部嘅漫画作品咧，近年就唔好讲话即系咩嘅演出先啦，连啊 cosplay 啊都多咗人 扮， 咁所以你都知道其实就可以话佢嗰个受欢迎程度咧都系持续上升噶啦。嗱，不过究竟能唔能够成为经典啊？第时啊，即系出一啲嘅 DVD 啊、Blu-ray 嘅 box set 咧，就真系要真系有即系再值得去观察。点解咧？因为即系啱啱最近咧，我都留意到吓，即系喺日本动画界嚟讲啦，即系圣斗士一词，除咗圣斗士星矢之外咧，咁另外广为人知嘅就呢一个嘅海甲圣斗士啊， 系嗰啲嘅英雄，佢哋全部着住即系好似日本武士咁嘅装束噶嘛，对比于黄金嘅圣甲啦， 其实都系又系突然间又系着嗰啲盔甲，其实个形态咧系好参考圣斗士星矢嘅，嗰时我就觉得系，咁即系入边讲到即系咩烈火之鹩啊，咩水浒之身啊，呢啲咩金刚之兽，一讲呢一啲名，如果你有睇过呢部作品嘅话咧， 回忆翻晒嚟啦， 当堂就勾起晒你嘅共鸣嘅， 我真系记得咩光轮之精士， 系啦，啱啦。咁最近咧就系话咧，好似传呢个30周年纪念咧，佢哋就会推出一个嘅 Blu-ray box 啊，咁入边咧就即系有一个啊 HD 高清重制嘅电视动画，咁另外同时之间十一集嘅外传 OVA 啊，同埋其他唔同一啲即系关于呢部作品嘅收录咧，就会发售。咁啊，讲紧售价咧系50,000日元， 哇，50,000，你计翻真系3,000中港币， 系啊，咁啊，但系我相信 好贵，喂， 即系有啲嘅粉丝。尤其是一啲啊动漫爱好者啊，我相信佢哋就会都好愿意去收藏。咁但系嗱，有时候我哋喺度谂咧，虽然入边就收录嘅内容系非常之丰富，但系讲紧3,000几蚊，你希望都可以得到一啲额外嘅嘢，即系例如除咗系即系嗰啲画面啊， 高清咗啊 嘅内容之外，会唔会有一啲可能以往大家睇嘅就可能一啲嘅相集啊，又或者一啲嘅 figure 啦系嘛 ，figure 嗰类咁样， 呢个价钱我觉得系会包 figure 喎。 嗱，呢一个我就真系希望，如果作为动漫迷啊，知道喺推出嘅嗰一间公司真系谂住会可能包括一啲嘅玩具商品喺入面嘅话，我相信收藏家收藏起嚟嘅时候会倍感兴奋咯。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 1:30。